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小赵，今年22岁。我的心愿是希望我的表妹可以轻松一点吧。她现在刚上小学6年级，但是呢，每天作业非常的多。有的时候晚上10点多了还会打电话问我作业怎么写。然后有的时候那个题，说真的我也不太会，而且每次考试都要关心在班上的排名。感觉压力比我小时候要大特别多。我希望他的父母和老师能多给他一些自由时间，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我泼我佛的特勒，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我的考试成绩也不错，我从不曾缺少零钱过，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我会在不错的大学毕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过着富有的理想生活，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我不再是 翻天，耶！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夺利。 御姐，萌萌 欢迎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旭可。 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您可以通过百度啊搜索哔哩哔哩，找到 B 站之后呢，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并且点击关注啊，这样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完整的视频回放了。 没错，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693565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 没错，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主题啊，既是游戏又是电影，就是最近 也是个大 IP 啊， 大 IP 啊，也是最近呢这个各个大这个电影院啊，等于是封底的一部大片儿， 是 就叫什么呢， 正义 联盟幽灵啊，阿赖啊，这种应该是这意思。 一言不合就开始秀英语了， 秀英语啊！这个正义联盟啊，电影成本有多少钱呢？说出来，小美你不要吓到啊！ 肯定过亿了， 3亿美金！ 哇，3亿美金！ 我跟你说，何必拍电影？ 人家是为了艺术，懂吗？ 是吧？ 艺术。 我这种凡夫俗子啊，真是。市场营销费用约为1.5亿美金。 哇！ 再加上影片参与人的费用及其他费用。这部电影总共花费6亿美元 才能实现一个收支平衡，就是说它的票房至少需要6亿才可以收回成本。 因为你想，其实也就是拍这电影总共花了6亿、因为你营销也算是这电影，你不能做宣传。 就比如说拍摄费用、营销费用，再加上给参与人的费用， 对， 一共是6亿美元才可以实现一个全球的收支平衡。 6亿美元的一部正义联盟， 不要感叹了， 30人民币为什么不去给他贡献？对。这个据这个福布斯啊这个报道啊，电影正义联盟呢可能给华纳兄弟带来近1亿美元的损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正义联盟的总成本约6亿美元，包括生产、市场营销和其他费用，但是该工作室呢最终可能只会拿回来5.45亿美元。 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正义联盟还没有完全下线，所以我觉得没准儿还可以反击一次，因为你看他这给出的数据5.45亿和6亿，感觉差只差0.5亿。 咱们再努努劲儿，主要我跟你说啊，现在各大影片啊，你就纵观看好莱坞这些大片儿，纵观看它票房比数啊，我跟你说，没有咱们的支持，就全得赔本。 这个中国市场还是非常前景广阔的。 对，但是有一个特别伤的点在哪儿啊？比如说咱们票房20亿就是贡献，20亿人民币不错了吧？但是你得花上美金，其实你出完汇率也就变成2-3亿美金票房 上。但我们也是一个大市场， 绝对是大市场。 但为什么说正义联盟这次就是收效不是特别理想？是因为上映以来正义联盟的负面评价不断，而且这个在上映首周的票房是比较令人失望的，而且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华纳兄弟究竟能在这部超级大片上损失多少？福布斯也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数字上进行了细分，结果也并不美好。按照福布斯的说法，这部电影可能给华纳兄弟带来5000万美元到1亿美元的损失。 没错，大家可以再算一下这账啊。大家可以说，其实很多人都在有时候问啊，说为什么美国大片拍出来感觉特效特炫啊？其实这都是钱砸出来。为什么说呢？ 这 你 说的是一个朴素的真理。 因为你看啊，电影成本约3亿美元，什么意思呢？它这个成本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包括演员费。 不包括营销费， 不就是不包括所有人员费用？就是纯电影制作花3亿美元， 是 合着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就是说拍这部电影砸了20亿人民币，光做特效， 就是费用很高的。 光做特效花20亿人民币， 再加上 得什么样啊？ 是还要再加上市场营销费用1.5亿， 你换完之后也就10亿人民币营销，哇，10亿人民币，我感觉铺天盖地的广告。 然后还要再加上影片参与人的费用和其他费用，最后算出来是6亿元。那福布斯估计这部电影全球总收入可能达到6.35亿，但这个6.35亿也将成为该工作室迄今为止票房最低的 DC 电影。 对，其实咱们简单推算一下，这帮人拿了多少钱？3亿加1.5亿，4.5亿，总共花6点多亿，也就这帮人大概拿了2亿的费用，2亿美金的演员费和导演费在里边平摊。 嗯 啊，所以大家嗨。 但是大家乍一看觉得这个数据还可以， 对， 但是再继续分解下去，就发现事情可能比大家想的要更糟。因为以上的收入，华纳兄弟工作室还得继续分配。华纳兄弟工作室将从国内票房中，也就是美国的国内票房中拿到52%，海外票房分到38%，最终获得2.75亿美元，也就是跟你估算的数字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加上这个全球的娱乐业务啊，视频点播啊，包括这个在线销售，估计啊会达到这个1.7亿美元，再加上全球电视业务啊，估计能达到1亿美元。那这部电影呢，最终带来的营收大约也就是在5.45亿美元左右。 所以扣除6亿美元的成本，这部电影最终看起来就得损失5500万美元。但这还没结束呢，因为生产和销售的成本已经花了，但是电视视频这种家庭视频和电视的收入需要几年才能收回来。基于这一点，再添4000万美元的损失，这么算下来，正义联盟的损失可能会达到9500万美元。 说到这儿啊，咱不妨啊，听完这些数据啊，大家仔细想一想啊，其实你跟这些漫威的钢铁侠你组合一下啊， 嗯， 其实成本呢，可以说绝对是 DC 的这正义联盟成本要很高， 嗯， 这个制作成本绝对要高于钢铁侠这些。 而且现在这些就是超级大片啊，这种英雄大片，它的制作成本基本上是一部比一部高。 对，而且你想，这不是这么多超级英雄堆一块儿，这成本肯定得更高。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你想钢铁侠，就算是钢铁侠三，也是2008年左右， 没错， 的电影了。你毕竟我们现在已经2018年即将到来了，所以它的制作成本肯定是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对， 所以它收回成本的压力也就更大了。 对，你就比如说之前看那复仇者联盟嘛， 嗯， 其实他那个花费也是挺多的，基本跟 DC 这个持平， 嗯， 但是他呢为什么能收回来呢？我觉得还是一呢，就是可能漫威的这个认知度，大家认知度更高， 没错，尤其是 大家更喜欢这个， 对，尤其是他每一个英雄人物的角色可能更加饱满一些， 哎， 所以更容易，对，更容易把我们带进去，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和超级英雄距离并没有那么远。 对，或者说呢，其实漫威是先铺垫了很多，比如说雷神先拍一个系列， 哎， 钢铁侠拍一个系列，让每个人都了解， 然后 蜘蛛侠的拍，再形成这个宇宙和联盟。 电影宇宙。 但是我觉得 DC 呢，就是上来的，你说蝙蝠侠咱认识， 嗯， 神奇女侠吧，就刚看两部还算勉强认识吧，这其他的人啊，就 比较陌生了。 说实话，真是没那么支撑，然后直接就夸就弄个联盟，然后就开始。你说这个， 可能甚至让我们问一下，就是 DC 电影当中的超级英雄都有哪些？可能我们都说不出来几个。 对， 嗯， 其实有一个影评人，我记得特别逗啊。 嗯， 豆瓣上说，当时我看那个《正义联盟》啊，说为什么这部片， 嗯， 为什么大家就觉得这个同样是超级英雄， 啊， 但是觉得没有漫威那个炫呢？ 嗯， 大家就说啊，主要是因为这个蝙蝠侠他没什么超能力。 啊， 这蝙蝠侠主要是靠钱， 靠氪金， 主要靠氪金玩家， 嗯， 他不如这个。漫威里边那你说绿巨人打不死又什么幻视又能穿越然后那个女巫 就有更多玄幻的色彩 对意志力钢铁侠虽然钢铁侠也氪金但人家磕得很帅啊就是磕得太炫了这蝙蝠侠人家说弄一身黑说破朴素 比较低调低调 对太低调了而且说钢铁侠弄得跟那种肌肉男而且每次靠真凭实干， 嗯， 就感觉很笨拙的样子刚，嗯，就是这，啊，不是什么就蝙蝠侠很笨拙的样子所以当时这豆瓣评论挺逗的 低调的超级英雄 对，嗯，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给大家听一首歌好 听一首歌啊歌曲之后回来呢再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这 DC 这部正义联盟 嗯 欢迎回来，我是许可。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是，咱们刚才跟大家也是操心了一些咱们不该操心的事儿啊。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正义联盟。 对，正义联盟。那这个美国福布斯这个撰稿人啊，这个埃里克就表示啊，他呢个人非常喜欢蝙蝠侠和超人系列。 嗯， 他认为呢自己对这类电影的电影一般更为宽容，但是啊， 嗯， 这次他觉得正义联盟里除了一些喜剧剧情和动作戏不错之外呢，大部分情节有一些无聊，并且是可预测的，而且有点沉闷啊。这个撰稿人这么说道。 这个撰稿人说哈，而且这部电影可能不仅不能与漫威的电影系列匹敌，甚至连 DC 电影神奇女侠都不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目前影院缺少好电影，可能一开始赚了一些，但是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部好的电影，既缺乏想象力也不够幽默，所以他认为正义联盟就是一部几乎没有什么魅力的电影。所以说这个撰稿人对正义联盟的评价还是挺苛刻的。 对， 嗯， 而且你看啊，这部超级英雄大片呢上映首周北美票房仅有9600万美元，我相当低呀 啊低于他们此前约1.1亿美元的预期。 是 啊，而且正义联盟在烂番茄的评分仅为39%。 哎 啊，可见这部电影并没有得到电影批评家的这个认可。 嗯， 而且在当今的这个全球市场呢，超级英雄大片一直是好莱坞所有公司关注的焦点。 嗯， 比如这个超人啊、蝙蝠侠啊、神奇女侠等等啊，正义联盟开局票房不足1亿美元，还可能引起美国国内电影市场特许经营方面的巨大文化变化。 嗯， 其实呢，咱们说这个正义联盟啊，我不知道小美有没有看， 还没有看， 其实还没有看，对，我也还没有看。但是呢，之前其实就一直有关于这个正义联盟的这个一个风评啊，有一个他的一个判断。 嗯， 很多人就是在说呢，说。哎，那今天的这个正义联盟到底会是什么样？之前此前还有很多人预期，比如说就根据超人大战 蝙蝠侠 的那个，对，哎，超人大战蝙蝠侠小没有看？ 有看。 当时你觉得那部电影怎么样？ 嗯，怎么说，我自己是一个漫威粉，对于 DC 的电影虽然不排斥，但也不会说特别狂热的去追逐。整体看完之后感觉还可以，就是看了之后不会觉得不值，但也不会觉得有太多的欣喜，就是这样。 是是是。那这个我觉得正义联盟呢其实超越 DC 的，像刚才撰稿人说的啊， 嗯， 这个主要是剧本不如漫威硬。 嗯，可能是在编剧上出了一些问题，因为像他评价就是这部电影可能不够幽默，然后在剧情上也缺乏一些创意。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电影也是给 DC 的老粉丝，比如说真的是对 DC 电影充满情怀的这些人去看，就是给他们的粉丝去看，可能也会得到一些这个满足，就是在精神层面的 满足。没错， 因为毕竟大家是希望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本来独立生活的各个超级英雄可以形成一个 对独立的宇宙。 对， 结果突然一下大家传到了一块。 哎，是。 反正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其实没看过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嗯， 因为毕竟是一部大片嘛，对吧？嗯，有这么多特效，花了这么多美金， 就是有精力啊， 而且大家又 有金钱的情况下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大家不是说嘛，蝙蝠侠在这里边简直就是无敌了，感觉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哎， 行， 是的。 那说完这个正义联盟呢，我们也是再来听一首歌的歌曲之后回来，再跟大家盘点一些别的消息。嗯， 一会儿见。 个弹弹斑鸠，不远沙漠，我们在刚刚吃过路两棒子弹丢的颜色，举个重量过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唱真的说边带边唱边火烧感官，你的在那里的光被被需要，你不过这不花的就会融化。我的开启情话，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灵要出你的唱法，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 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曲可儿。 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咱刚才其实跟大家说了说 DC 啊、嗯、咱们再后来呢再来说一说这个，现在有一个词儿很流行、嗯、啊，叫做原来在宿舍有一些人很会演啊，咱们都管它称作为戏精。 戏精 对不对？戏精呢顾名思义就是演戏都成了精了，这种人、啊、就是很爱演戏啊，顾名思义。所以呢有很多人就形容同班的同学称之为这个戏精、嗯、啊，就有些人也叫这个戏精， 或者是跟朋友说，哎呀你这个小戏精啊。 对、嗯、你比如小美是不是戏精？ 我不是 啊， 我不是、 啊、 我觉得你是戏精。 实话实话，我可能有一点，咱实话实说啊，可能有一点戏精、啊、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你知道吗、嗯、就是很跳跃、嗯、就是有一点戏精，这个实话实说。 哎， 对，比较喜欢恶作剧， 或者是比较就是喜欢跟别人开玩笑，然后又特别表演力丰富。 那主要是我当描述一件事的时候很表演力很丰富、啊、就是对。 那我们今天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单画转评赞过十万 ，B 站动画播放前十名，现实题材的《戏精宿舍》火了。 嗯， 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国漫作品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玄幻、修仙和玛丽苏题材的。那《戏精宿舍》的意外突围，或许表明了现实题材的作品不仅有市场，而且可以拓展漫画的用户群。 没错，最近呢，你看有一部叫做《戏精宿舍》啊， 嗯、 我这个我们涉猎很广泛啊，从上到下都看过。这部原名叫什么呢？叫深夜的女生宿舍。 女生宿舍 啊，漫画火了，这种漫画能不火吗？女生宿舍还是深夜，哎，真是。这部仅更新十多话的漫画呢，在微博上单画的转评赞数就达到了数万，甚至超过十万。 十万、嗯、 啊！改编的有声漫画呢，多次闯入 B 站动画播放前十名。 嗯，那这部漫画其实并非出自专业漫画 CP 团队，而是由网易新闻旗下原点工作室推出的。 哇！ 那这部作品呢，也不是当下国漫常见的玄幻修仙和霸总漫啊， 是， 而是一部讲述大学生宿舍生活的校园题材漫画。 嗯， 在粉丝评论当中，最多的是非常现实，人物立体，细节饱满，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这是同学们给这部作品的评价， 就是很写实、 哎、 就是在描写 发生我们身边的事情， 身边的事，身边的人、嗯、 就很有贴近感和代入感。 没错， 那它的这个画面啊，其实是极简风格，而且是单元剧的形式，而且以对话推动剧情的发展。怎么样，我这三句话够简练啊？ 非常概括， 非常概括。而且原点工作室的本意并不是要打造一部漫画，而是想用漫画呢作为新闻的一种呈现形式。他们最开始想做一个男女生话术不同的一个新闻选题，因为有了人设比较容易将话题场景化，漫画呢又比长篇文字的阅读门槛更低，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漫画，这是原点工作室的初衷啊。 那他们也没有想到这部漫画最后突然变得这么火， 火了。 是，那 火的不行。 对，不同于夜漫的这种繁复分镜，也比大部分的条漫更加简单。戏精宿舍每一画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场景，那就是宿舍的俯视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四个女生躺在这个床上，是用一个俯视的视角可以看到一个全景的。那四个人或者是躺在床上，或者是坐在桌前，每一格都在这样的静态背景当中插入人物的对话框，或者用微信对话截图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所以说它是一部画面极简、剧情非常这个强的作品。 没错，说到这儿啊，咱们在上半场结束快结束的时候啊，也不得不跟大家说，其实这么写实的还是很有题材、很有人看的，毕竟就在身边啊。 是， 身边的故事永远是大家最有共鸣的，就好像我们小时候身边的偶像。 是 啊， 艺术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哎呀，小美这个写手不愧是最近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啊！好，让我们听一首小时候的偶像周杰伦的歌曲，什么呢？英雄。跟着这首这个周杰伦啊，周董的这个天王的歌曲啊，我们也是进行到了这个上半场的最后时段。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是吧？ 一小段片花和广告过后，我们进入到下半场的环节，继续跟大家说这部戏精宿舍的作品，所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啊，漫游海门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啊。晚上好，我是旭克， 我是左小美。 是啊，这个如果呢您要是从这个 B 站上搜索漫游嗨翻天就能够找到我们，是吧？ 是。 然后您点击关注，这样就能看到我们每一期的完整视频回放，还有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通知了。 是。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 没错。那咱们就接着这个上半时段跟大家讲了一点的这个 戏精宿舍， 它原名叫这个深夜的女生宿舍啊，这部极火的动漫，火的内容大家也是啊，基本可以知道， 对， 就是靠一些新闻啊，他们是想刚开始评述一些新闻，这个其实这个作者呢，告诉这个大家啊，说这部作品的创作团队，大家都想象不到，只有一个编剧。 还有 一个画师， 就是属于不仅画风极简，创作团队也是 极简 风。 对，每一画的创作周期一般为一周啊。编剧呢花2到3天写脚本，画师再用2到3天创作漫画，另外呢还有一个编辑进行这个微博、微信啊、知乎等平台的运营。另外就没了。另外呢，大家可想而知，这部漫画成本相当低啊，而且在递减中 啊。 第一画将基本场景固定下来。后续的更新呢，就只是在第一话的基础上进行细节和对话内容的更改。同时呢，因为剧情主要通过对话推动，没有复杂场景分散注意力，读者呢会把阅读重点放到对话和剧情上。 是。那其实在这个之前的一年呢，网易新闻也已经推出过很多漫画了，比如说烂梗漫画和为你药丸等等，但是大多数都是非剧情向的短片。那目前网易新闻稳定连载的剧情向的漫画，除了这部戏精宿舍，还有沸点工作室的绝地求生办公室，还有浪潮工作室的北漂女子图鉴。那戏精宿舍自从他们打开了学生群体的市场之后，创作者也很自然的就进行了职场题材的拓展，针对初入社会的年轻用户推出了绝地求生办公室。 哇，这个网易新闻推出的这三部作品基本都是采取这个单元剧的形式，而且呢虽然前后章在剧情上有关联，但是呢每一话自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特别适合在这种双微平台上传播啊。比如说这个戏精宿舍最开始在知乎上呢是得到了不少人关注，真正火起来的还是要在微博上。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微博的截图，戏精宿舍单话就是指一话的转评赞数就可以达到数万甚至是10万以上。 你看到他这个转发有3万多居然啊。 对，然后评论有2万多，点赞数有5万多，这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数字了。 是是是。在这个创始人兰博看来啊，这个动画呢分为这个漫画啊分为强形象和强剧情两种类型。 是。 强剧情类作品呢适合在漫画平台加双微来推广，但不适合在漫画平台首发，更适合在漫画平台做归集。那显然呢戏精宿舍就属于这个类型啊。 是。那他们采取单元剧形式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更好的结合一些重大的节日和热点话题。比如说在七夕节这种年轻人当中很有关注度的节日期间，就可以做一点文章。那在受众画像方面呢，戏精宿舍的受众性别比例是3:1，也就是女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的群体。那像绝地求生办公室就集中在了刚毕业的工作一族，同样也是女生偏多。显然呢也和当下大部分国漫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的受众年龄层会更高一些。 没错。那说到这儿呢，可以说咱们女生无论是在这个消费上，还是在漫画上，哇，都是主体啊， 我们撑起了半边天。 女儿腾腾当自强是吧？ 这不是男儿当自强吗？ 我现在要改了。 女儿当自强是。 对对对，我感觉现在生女儿太值得骄傲了。好，那说一个呢，咱们既然都是女生，咱就来说一个。 咱们既然都是女生。 不，既然都现在，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可以这个，我觉得推崇这个女生啊，因为女生简直是这个漫画的主体，马上也要成为绝地求生的这个主体玩家了。 哇， 哇，真的，所以现在要放一个女生非常喜欢的歌，同样来自周杰伦，女生特别喜欢的《告白气球》， 一起去听。 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 己错戏，可爱气球追的对弈，微笑在天上飞。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边天。晚上好，我是曲克。 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嗯，那咱们就来说说啊，这个戏精宿舍为什么会火呢？啊，这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方面。 嗯， 其实啊，在这个微博、知乎，哪怕微信公众号、B 站等各个平台啊，粉丝们留言最多的感想就是说真实啊，比如呢，他们都说到个人很喜欢这个系列，或者说呢，而且剧情超级真实，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啊，等等等等这些评论。 嗯， 其实在作者看来呢，这个戏精宿舍之所以能火起来，主要是因为共情感。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身边人身边事打这种共鸣牌。 嗯， 啊，网易新闻呢，其实之前尝试过的几部条漫画并没有，条漫作品并没有很火，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啊，这个内容啊太高端了，共鸣的门槛呢显得非常高。 嗯、 啊、 所以他们的版权运营经理也认为呢，这部作品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贴近生活。严格来说，这部作品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剧情漫画，更应该说是用图像的方式来阐述生活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作品当中的角色和所发生的故事，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可能遇见。再透过极为简单的表达方式，还有微博这种互联网平台的大量传播，在这些原因的加成下，这部作品就火了起来。 没错，可能啊，也正是因为这个题材啊与这个主流的一些国漫作品不同，话题呢却反而更大众化，所以这部作品的这个读者啊更偏向于这个三次元的受众，年龄层呢相对较高。 嗯， 并且这个作者认为啊，这部作品目标呢读者并不是核心的二次元用户，戏精这两个字儿就是主流的漫画作品中不太会出现的概念。 哎， 现在的国民作品中啊，国漫作品更多的讲的是玄幻呀、修仙呀、玛丽苏等这一些非现实的元素啊。 嗯，专业的漫画 CP 团队要么有着漫画情怀，要做正统的少年漫或者是少女漫，要么跟着市场走，做商业化的付费漫以求变现。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会很少涉猎这种现实题材的作品。 没错，其实啊，比如说戏精宿舍火起来之后呢，就是这些作者也根据这部作品呢进行了一些研究。 嗯， 对于大部分专业漫画编辑或者漫画家而言呢，他们关注的作点更多的在于作品的这个分镜啊、画风啊和这个故事啊。对于新形态的作品类型较难接受和理解，相反一些非专业的漫画制作机构呢没有那么多包袱，反而更容易突发奇想创作出一些形式新奇啊、内容有趣的作品。不过啊，某些人也认为啊，就整个产业而言啊，这个类型的作品类似某种爆款，而非能够成为量产且工业化的国漫主力支柱。 嗯、 啊， 而且刚才也提到戏精宿舍，它的创作团队只有一个编剧和一位画师，像这种编剧人才不足也是专业漫画 CP 团队很少创作这种作品的一个原因。 嗯， 有经验的编剧会尝试更多的影视作品，因为影视作品可能收入更高，从漫画行业切入相对来说门槛更低，所以漫画行业的新人编剧较多。另外呢，现实题材的作品需要编辑这个编剧有一定的阅历，需要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力，而非凭空就能虚构出来的这种玄幻和修仙题材。而现在的编剧呢一般都在20-30岁之间，这个漫画编剧的年轻程度是比较普遍的。 没错， 所以生活阅历可能也相对来说比较匮乏。 是，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吃一个冰淇淋吧，好不好？ 啊， 舒缓一下心情，来听周杰伦的《土耳其冰淇淋》， 一起去听。 Hello， 我是 DJ 俊浩，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to Dado Masai》。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不知道大家吃完冰淇淋有没有降温啊？晚上好，我是徐克， 我是左小梅。 哎，怎么了，小梅？你这吃完冰淇淋舌头都啊 还在回味呢， 舌头还在回味啊。那咱们就来最后在节目的最后呢，再稍微说一说这个国漫下一个发力点大概在哪块啊？这个作者告诉大家啊，说已经有出版社向他们寻求这个戏精宿舍的实体书出版的合作了， 嗯 啊，也有网剧公司呢在洽谈网剧改编。另外呢，这部作品的衍生品已经开发了这个毛绒玩具啊、抱枕、U 盘、文具啊、明信片等十几种， 嗯 啊，所以也就是不可不否认，目前国漫的这个主流用户年龄层啊偏低，而且漫画 CP 团队呢也较少进行尝试类似于戏精宿舍啊这样的现实题材。但是这部作品的突围其实恰巧是显示了此类作品并非像大家原先所想的没有市场，而且后续变现环节也能打通。对于漫画平台 CP 团队而言呢，这类作品可能是提高用户年龄层、拓展用户群的一个发力方向。 嗯，而且和去年相比呢，今年以来漫画 CP 团队的创作风向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不少漫画 CP 公司在削减漫画作品的数量，把精力放在提高作品质量上。可能去年大家的比拼重点还是作品的数量，但是今年不少团队开始把一些跟风的作品或者是质量不过关的作品来砍掉，所以更加注重作品的剧情了。 嗯， 那在国漫行业由量向质蜕变的过程当中啊，和现实生活 活更为贴近的题材也是一个发力的方向。那业内人士就认为呢，要让之前不看漫画的人也能来看漫画，国漫就不能只用二次元的元素，而是要用更加立得住的剧情和更大众化的题材来吸引他们。所以国漫要拓展读者，不能只围绕这个青年或者是少年群体来做了。 好，小美点评很到位啊。其实在节目最后我就想问问小美啊，你最近有在追番吗？ 动画还是漫画 都可以。 动画确实还有看挺多的，十月番。 哇，真的吗？ 是的。 看了什么呀？ 看了这个干物妹小埋的第二季，然后还看了 Love Live Sunshine 的第二季。 哇，有没有给大家推荐推荐的呀？ 十月番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泡面番吧，就是一集只有2到3分钟，叫做品酒要在成为夫妻后。当然这个就非常建议。 不是，你看小妹，你看这题材都很沉重。 没有没有，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日常治愈的番剧。就是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妻，然后这个妻子呢，她是一个公司的一个中层的管理者， 是 平常可能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这个妹子也属于是比较冷一些的这种性格，但是每次她回到家之后，她的丈夫都会给她调一个自己充满爱心，就是爱心牌的调酒，然后让她品一杯酒，品完之后她就会觉得哇，人生真的很幸福。 就是我有酒，你有故事吗？请带着你的故事。 对，但你知道吗？就这部番，观看的人大家都说观看体验极差 啊？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大家一直都在秀恩爱啊。作为观者来说，就是观看 对于 极差。 那行，只能对于这群人，我只能放一首歌啊，周杰伦的《前世情人》。 好。 Thank you. 好，歌曲回来也是进行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尾声啊，小美、嗯、无论是你看的这个泡面番，不知道大家是要去治愈一下还是要去被秀一脸啊， 嗯，被秀一脸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一些。 对，总之我觉得这种剧单身还是就别看了吧，真的没必要，真的 没有没有，单身的朋友 有 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哪儿追求幸福啊？看着别人幸福吗？这不懂啊。 那就是也可以治愈嘛。 啊，就在别人的成功的事例中治愈自己， 可以的，可以的， 真 的， 哇， 真 的，哎，真的，我 相信我， 对，我相信大家呢，在其实咱们十二月也是到了一年的最末尾啊， 嗯， 在大家在做梦呢，对自己做一个好好的总结，并且呢，能够在最后关头，马上过年了，大家再冲刺一把啊！希望大家呢，会在过年年底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之后的节目是青春联盟，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啊、嗯。那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明天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